这段情迟早要毁灭，不要再假装沉醉，告诉我何必在乎，我会不会心碎， 相识，考上大学后确定恋爱关系，熬过了大学期间的异地恋，毕业后终于走在了一起。这样的缘分令每个人羡慕，更让人看好的原因是我对这段感情非常用心，总是扮演着设计师的角色，男友从来都是言听计从。可是最近我却有些闷闷不乐，我发现男友对自己越来越敷衍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总是简单的一两个字，两个人在一起话特别少。我选件衣服问他好不好看，他随口便会说好看。我说你看都没看，他说不用看，你觉得好看就行了，我的意见不重要。还有一次我问他，为什么以前你对我有说不完的话，而现在你和我在一起就像是进义务一样，是不是不爱我了？ 男友说，我们认识到现在十多年了，爱早就转化成一种感情了。我说我们还没结婚呢，就已经像老夫老妻的过得没激情了，如果时间久了，爱情就会变成这样，那我还是不要结婚了。你好，菲菲，如果你真的决定不结婚，那就分开，这样耗着对你是不利的。当然你要明白，激情一定是会慢慢减退的，而感情应该越沉越浓，能被时间带走的一定不是真爱。送你一首歌安慰你，就叫整座城市的安慰。 当朋友紧紧包围住你那双眼睛，多孤独多伤心，笑声闹声空心的回声，怀念着谁无法入睡，没关系，不用勉强自己，每段感情都有难完成期，付出相信勇敢旅行，再让一个晚的你更美丽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熄灯陪你失眠，只点亮这一整月光，不错过谎言，虚伪狼狈都为你背，任性点无所谓。再多拒绝，你的笑容最美。想自己每段感情都有难完成绩，付出相信勇敢旅行，再让一个晚的你更美丽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熄灯陪你失眠，只点燃这一张月光，错过谎言，虚伪狼狈都为你背，任性点无所谓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安静听你后悔，送上一抹温柔的风，温热你眼泪，别怕时间再多拒绝，你的笑容最美。 把一整座城市送给你，可是你只需要爱情。在两个人的感情世界里消失殆尽的时候，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不爱了，宁愿欺骗自己这是正常的损耗，把责任推给岁月。而在感情里，如果一方付出太多，期望太多，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下去， 就会不知不觉占据爱的主导权，逐渐的另一方也会习惯被安排被要求，最后丧失了爱的能力，也失去了爱的动力和愉悦感。这首歌叫《我很好》。有时候听歌的时候，我们身边不需要人，但应该想着一个人。 沙发上睡着，孤单冷心的破晓，冷的面条，热的泪痕，啤酒在苦笑。当时的煎熬，当时的心痛如绞，天终于亮了，遗憾终于一定会有一个人，一段新的美好。谁让我拥抱，谁让我再一次心跳，就算爱情让我再次的跌倒，伤痕也要是一种骄傲。谁让我拥抱，谁让我就算明天整个城市要倾倒，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。 一定是两情相悦，付出的千万别求回报，更不要去计算成本。谁都不曾亏欠谁，更不需要偿还，任何的弥补只会让伤害越来越深。这位朋友叫猫里奥先生，他说 我在一次出差的时候和单位的女同事出轨了，两个人说好彼此都不破坏双方家庭，但后来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躁动，有时候晚上睡觉前会聊会儿天，然后把聊天记录删掉。但有一天我爱人半夜去洗手间回来，看见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发现了这一切。我请求妻子原谅，说自己就是一时没有把控好自己。妻子也不愿意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，心一软就原谅了我。我也认识到了错误，经过这件事儿，我也加倍对他好，但是我们却仿佛再也体会不到爱情的甜蜜了。我拼命地补救自己犯下的错，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无法迈过曾经背叛的这道坎儿。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似乎已经变成了赎罪和惩罚，赎罪和惩罚。对啊，这就是方法。只有这一切完成了，你们的婚姻才会归于最初的原点。但这一切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现在需要保持平衡，无论内心还是现实生活，然后这样安慰自己，就说这样也好。 风离开了树梢，再也没地方去，前全是树叶，幸福过后的证据。傻瓜的倔强，不打听你的消息，整晚下的雨弄湿了记忆。爱离开拥抱，放逐流浪了四季，遗憾是习惯挥之不去的梦境，可怕的无助是忽然把你想起，我用忧伤囚禁了自己。雨和风相连的秘密，恋人们曾一起经历，沉默的往往最伤心，痛的是心雨把风囚禁的秘密，失去连美好过不去，最最天真的谎言是说要忘记。

想试试看。你可以给我留言，在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。 对朋友叫狮子心的说，大三那年我原本要出国，但因为谈了一年多男朋友一直以分手相要挟，所以我心一软就选择留下。结果留下以后，我们的矛盾依然接连不断。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，经常揪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。在这段恋爱里面，我觉得自己谈得很卑躬屈膝。为了迁就他，我删光了所有异性好友，不敢和他们有半点交集。也许是太惯着男朋友了，什么都言听计从，男朋友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一有不顺心就对我态度不耐烦，搞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心情郁闷，一个月暴瘦了5斤。我也在心里质问过自己，他到底有什么好，哪里值得为他付出这么多。付出和回报总是不成正比的，有时候感情就像是生意一样，那利润归于谁呢？一个人最可怜的就是知道不对还要继续，知道这桩生意是错的还要继续，并不是没有退路，也许是某种力量或者是缘由让你只能在心里埋怨自己。所以我要做的不是救你，而是陪你玩一个游戏，就叫两个人的荒岛。 太慌张的拥抱，我们只用一秒，世界崩溃剩一座孤岛。 这里没再没有后路可找，或许就能天荒地老。 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，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。 起看。 冰天冷啊，除了爱以外我什么都不要。 是什么呢？这里是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这位朋友叫多多，他说，我原本成绩很好，是重点大学的苗子，可后来阴差阳错，因为填报志愿的问题，补录到一所不知名的大学。也就是在那段孤独寂寞的时光里，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视他为救命稻草。原本是要回家考编制的，但为了他我放弃了考研，一头扎进感情里，最后弄得身心俱疲，也没考进编制，浪费了人生最美好的两年。因为一段不怎么样的感情和一个不怎么样的人，事业、学业、爱情似乎都失意了。如今我27岁，能自给自足，凭借自己的双手给予自己想要的一切，但是似乎爱情却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你好多多，你曾经的所谓的失败其实是一种成功。你认为那是一段不怎么样的感情，可是你却付出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，而现在你拥有了许多东西，却发现你找不到那种爱情。所以有时候一段感情的失败并不能够证明自己失败了，而那只是那段感情失败。时间有时候会不药而愈，这首歌送给你。 等你等到了冬季，雪飘进了我眼里，我试图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成 原来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傻子，坏的爱情会让人变成疯子，而最好的爱情会让我们变成孩子。我们会面对生活当中各种的考验，最糟糕的不是争吵、欺骗或是出轨，而是你没有因为爱变成更好的人。而最好的爱情是可以让彼此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至少对彼此来说是最好的。但什么是最好的？谁知道答案？我是吴兆头，把这首歌送到你枕边。晚安，再见。 以为只看小说就能看到爱的颜色，这算是什么生活？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，开始魂不守舍，等待时间流过。如果你像天气，总对我不冷也不热，我不能选择沉默。爱情只是个泡沫，脆弱的一触即破，你要好好把握。错过，我们都有过错，在幸福的角落，还要再奢求什么？